攻读宗徒大事录第十九章。阿波罗在格林多的时候，保禄走遍了高原地带后，来到厄弗所，遇见了几个门徒，向他们说：你们信教的时候领了圣神没有？他们回答说：连有圣神我们都没有听过。保禄说：那么你们受的是什么洗？他们说：是若翰的洗。保禄说：若翰受的是悔改的洗，他告诉百姓要信在他以后来的那一位，就是要信耶稣。他们听了，就因主耶稣之名领了洗。保禄给他们副手，圣神便降在他们身上，他们就讲各种语言，也说先知话。他们一共约有十二人。保禄进了会堂，放胆讲论，一连三个月辩论天主之国的事，来劝化人。但有些人心硬不信，在大众面前辱骂圣道。保禄便离开他们，把门徒分别出来，每天在提朗诺的学校里辩论。这事进行了两年，以致凡住在亚细亚的人都听见了主的道理，犹太人、希腊人都有。天主借保禄的手行了一些非常的奇事，甚至有人拿去他身上的手巾或围裙放在病人身上，疾病便离开他们，恶魔也出去了。那时有几个周游的犹太驱魔者，擅自向富有恶魔的人呼号主耶稣的名，说：我因保禄所宣讲的耶稣命你们出去。有个犹太司祭长名叫斯盖瓦，他的七个儿子都做这事。恶魔回答他们说：耶稣我认识，保禄我也熟识，可是你们是谁呀？于是那个身负恶魔的人便扑到他们身上，而制服了他们，胜过了他们，以致他们赤着身子带着伤从那屋里逃走了。凡住在厄弗所的犹太人和希腊人知道了这事，就都害怕起来，主耶稣的名字也传扬开了。信教的人中有许多来承认，并报告自己以往所行的事，其中有好些曾行过巫术的人，把书籍一起带来，当着众人的面烧毁了。他们估计书价，得知共值五万银币。这样，主的道理大为发扬，日渐坚固。这些事以后，保禄决意要经过马其顿和阿哈亚往耶路撒冷去，说：我再到那里以后也该看看罗马。就打发他的两位助手迪茂德和厄拉斯托往马其顿去，自己暂时留在亚细亚。在那时候，关于主的道起了不小的骚动。原来有个名叫德莫特留的银匠制造阿尔特米的银龛，使工匠们获利不少。他把他们和同业的工人集合起来说：同仁们，你们知道我们是靠着手艺发财的，你们看见也听到，这个保禄不仅在厄弗所，而且几乎在整个亚细亚劝服了许多人，说人手制造的并不是神，这不但是我们这份行业有遭人唾弃的危险，而且连伟大女神阿尔特米的庙也要被视为无物，甚至整个亚细亚和天下所敬拜的女神的尊威也将被消灭。他们听了满怀怒气，喊着说：大哉厄弗所人的阿尔特米！于是满城混乱起来，他们捉住了保禄的旅伴马其顿人加约及阿里斯塔科，一起冲到剧场。 保禄愿意进去会见民众，可是门徒们不让他去。还有几位亚细亚的首长是他的朋友，也打发人到他那里，劝他不要冒险到剧场去。当时众人乱叫乱嚷，的确是一个混乱的集会，大多数人都不知道为了什么而聚会。群众中有些人推举出亚历山大来，犹太人就推他上前，亚历山大就挥了挥手，想要向民众分辨，可是众人一认出他是犹太人来，就都同声呼喊：“大宰厄弗所人的阿尔特弥！”约两小时之久，书记官使群众安静下来，说：“厄弗所人呐，谁不知道厄弗所人的城是伟大阿尔特弥的庙，和那从天上降下的神像的看守者呢？这些事既不能反驳，你们就该镇静，不要冒昧从事。你们带来的这些人既不是谢圣者，也没有出言侮辱我们的女神，所以如果德莫特留和他同业的工匠有什么案件反对某人，有诉讼期，又有总督在，他们尽可彼此对告。但你们若还要求什么余外的事，可以在法定的集会里解决。关于今天的事，我们实在有被控作乱的危险，因为这本是无缘无故的。我们对这事，对这次集会，也不能指出理由来。”他说了这些话，才把集会遣散了。